租对不对 ？No, I haven't. 确实是这样。这个房主呢也是很客气，没有出租。It's still vacant. Vacant 在这里就是 it's still free. It's still free. 啊，确实是没有人住的。OK, come upstairs, please. Come upstairs. Upstairs 是楼上 ，downstairs 是楼下。Go upstairs, go downstairs, 就是上楼或者是下楼。那么好吧，跟我来看一看这个房子吧。Come upstairs, please. The 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 The 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 大家都知道，很明显，这个 first floor 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 second floor, second floor. 那么这个 first floor 下面呢，应该是 ground floor. 离地表最近的那一层应该叫做 ground floor. 所以呢，二层呢就是The first floor, 这是英国人的说法。Okay, this is a very pleasant room. 房客对房间呢还是非常满意的。他用了一个词 pleasant. Pleasant 在这里呢就是令人感到非常愉快的，令人愉悦的，啊，非常赏心悦目的意思。Pleasant. 比如说 it's a very pleasant afternoon. 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愉悦的这样的一个下午。Okay, yes, it's nice, isn't it?房主也是很有信心对自己的房子。We haven't quite finished redecorating it. 这个房子呢我们进行了重修啊，但是现在还没有完。Finish doing something, 也就是完成某事，完成做某事。There is no wash basin. Wash basin 就是盥洗台啊，还没有这个盥洗台。No, there isn't. 房主呢非常的客气。But the bathroom is just across the passage. 这个 passage 是走道啊，过道的意思。Across, be across, 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的那一边。Bathroom 在这里呢，一般是指家庭里的浴室。Okay, there's always plenty of hot water. 啊，在我们这里呢，热水是满足供应的。Plenty of hot water. Okay, how much is the rent? 房客非常的直率，所以呢，他直接了当，问到这个 rent 到底是多少。Rent 一般呢，就是指这个租金。I charge £4 a week, 真的是相当的便宜的。Charge, 意思是我要你付这个£4。Charge 在这里呢就是收费的意思。Okay, for bed and breakfast. 这个£4包括什么呢？一张床位，还有一顿早餐，这是每天。你要付给我£4。只要交给我£4就可以了。所以呢朋友们在这里呢可以记住一个 B&B, 大写的 B, 然后一个 and 那样的一个符号 B&B。有时候房主在出租房子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标志 B&B, 也就是说你的房租里面是包括床位还有早餐的。I usually serve breakfast between 8:30. 啊，我经常是在这个 8:30, 在这个时间段来 serve breakfast。我来提供这个早餐 serve breakfast 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一个是 charge 一个是 serve 大家注意这两个词的用法以及它的中文翻译 But of course on Sundays you needn't have it till 9:30 or 10 On Sundays 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你并不需要那么早用早餐我们把早餐呢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定在了9:30 to 10:00所以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的照顾到了房客的生活习惯 OK, this is marvelous 房客非常的满意 marvelous, fantastic 都是这样的一个词 that's wonderful, that's great 可以有很多词来替换当时啊，这个时候此时此刻这个房客的心情 When can I move in? 哈，这个房客看来是非常的着急找房子嘛的确是非常的着急When can I move in? Move in 就是 move into the house. Tomorrow, if you like. If you like. 房主非常的客气。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喜欢的话 ,tomorrow 就可以了。Alright, I'll think it over. Think something over. 也就是说考虑考虑。Think about it. Just give me some time to think over it. 啊，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Think over something. 哎，自己琢磨琢磨。I'll move in tomorrow.Or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f I decide to take the room. 我可能大概会明天吧，或者是后天。如果 I decide to take the room, decide to do something, 意思就是决定做某事。If I decide to take the room 意思就是选择在这里租房子 take the room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词。Okay, this is Domin saying goodby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